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您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与您共同欣赏的电影是 《沙漠追匪记》。这部影片在1955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影片的原作者为杨尚武，编剧为葛欣和冯哲，而导演是葛欣，主要演员分别为冯哲、程之、牛奔和于明德。好了，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部影片的录音剪辑。茫茫沙漠中，我军骑兵连某部连长正在布置着任务。 现在时间很紧，我们马上出发。团部命令我们去消灭流窜在这一带的土匪。这批人是被美国派遣特务金野中直接控制着的，就是他过去专门挑拨兄弟民族的团结，现在又企图组织暴动，实际上就是配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们连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这股土匪，而且要拔掉这个祸根。 要逮活的。 对，逮活的就更便于我们破获这一带的特务组织了。现在他们在这儿，我们要立刻行动，打他个措手不及。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出发。 骑兵出发了，敌人的侦察兵也看到了，连忙快马回去报信。 报告，解放军来了， 离这儿还有多远？ 不到5里地，马上就要到了。 撤退， 来不及了。 准备抵抗。 金野中穷凶极恶地叫嚷着要抵抗，但土匪们都落荒而逃。 快点，上车，上货，枪毙。 解放军的骑兵连乘胜追击，消灭了很多敌人，但金野中还是逃跑了。 连长，你看那个匪车头子金野中， 去追，要逮活的。 是，逮活的，一班跟上。 班长钟永胜受伤了。 李报告到，消灭了这股敌人之后回连部报告，我去追金野中。 是。 你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两个组，突围的敌人大部分给我们消灭了，中班长李玉根、小张他们去金野中去了。 起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样他们的粮水也要不够了。 喂，团长啊，是我，他们还在继续追啊。是啊，有困难呢。好，我马上带一个排去。是， 逮不住金野中不能算完成任务。 同学 到， 通知二排带足粮水准备出发。 是，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回来和韩涛继续旅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 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电影《沙漠追匪记》的录音剪辑吧。追至深夜，只剩下中班长和小江、李玉根，他们决定先宿营再追击。 什么都看不见，敌人的脚印子也给刮没了，咱们就得休息。 休息？宿营啊？ 月亮一出来咱们就继续追，松松肚带，别泄鞍子。 那金野中可跑得没影了，可现在怎么追啊？风筝断了线，我们怎么完成任务呢？ 班长，你们休息，让我先去侦查一下。 我看咱们还是摸黑追吧， 情况摸不清怎么追啊。 要不咱们先回去，请示上级派大部队来。 朝哪个方向回去？ 那你朝哪儿去侦查？ 对，没法追也不能回去，咱们真得沉住气呀。别看沙漠没长嘴，迷失了方向他真能把咱们给吞了。先吃一点吧。 咱们跟家里失去联系，他们还不定怎么为咱们着急呢。 连长指导员，这一夜就别想合眼了。 班长， 没什么，不咱们扭了下筋。 哎，我给你捏捏。 不，你负伤了。 负伤？你看我像负伤的样吗？怎么不相信？那咱们摔一跤活动活动。 得了，留点劲儿吧，你真把我吓了一跳，这时候你可不能负伤。 哎，干革命嘛，还怕流血？ 小江，谁怕流血？我是怕咱班长。 那有什么，有你这个大个儿，还这个小老虎，还怕不能完成任务？你们粮水还剩多少？ 就这些了。 我都在这儿了。 哟，大娘给你做的饭包袋又带上了。 今儿差点没丢了，我的东西都在这里头呢。 里边什么宝贝？让我看看。 那怎么行啊？ 好了好了，这次啊，咱们得做长远打算，粮水要注意节省。 对，金野中是个狡猾的特务头子，要逮住他还真得费点劲嘞。 可我们一定要逮住他，而且要逮活的。这家伙在这一带企图组织暴动，抓住他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哎，班长，咱们把大部分匪徒都消灭了，现在就剩那么两三个人，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通过大沙漠就是国境线，金野中是美国人派进来的，你们说他会往哪儿去？ 而金野中现在也是如丧家之犬一样，两队人马还起了内杠。 我们一定要越出国境， 跑出沙漠有4-5天够了吧？ 最少也得7-8天呢。 那我们带的粮水怎么样？ 没多少了。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 看你那样子好像很不乐意呀。 对，我是不乐意，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先到可可西里大山去避避风头，可是你偏要跟共产党硬干，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啊，既然这样，那好吧，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各奔前程吧。老弟，别那么沉不住气，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可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你别看咱们地面上的没有了，可地底下的还有的是呢。 地底下的？ 嗯，都在这儿呢。 这是什么？ 组织名单、行动计划都在这儿呢。我暗地里撒下了火种，只等时机一到，跟朝鲜的美国人来个里应外合。 夜半三更，钟班长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分给了两位同志，然后自己对自己的伤口进行了包扎。这时小江睡不着走了过来。 哎，怎么不睡觉？ 睡不着。哎， 小脑袋瓜里又在想什么呢吧？ 没想什么。 小江，你刚来的时候人还没呛高，这会儿也不矮了， 光长个儿有什么用？入团半年多了，立功簿上还是空白的。 来，睡不着就是想这些。 嗯，还有。 哦，说说看。 班长，你是党支部委员，我什么都想跟你说。我那个反毛袋里还藏着个秘密。 秘密可以公开吗？ 等够条件再说。 这时李玉根也醒了。 班长，月亮快出来了，咱们继续追啊。 三个人继续追赶，结果发现了敌人的行踪。 哎，快来看，班长，昨天晚上敌人在这住过， 现在一定离我们不远。 班长，这儿有马蹄印子， 顺着马蹄印子追。 怎么马蹄印子没有了？ 咱们直奔西南，分三路搜索，谁先发现敌人谁就开枪联系。走。 是，走。 小弟活着。 不要紧了，这下算把他们甩远了。 这时敌人正在狼狈逃窜，小江首先发现了敌人，他消灭了一个，但却被金野中打伤了，金野中也趁机逃走。 我的马。 你的马叫金野中骑去了，我的马给打死了。 怎么样？ 他受伤了。 别管我，快去追敌人吧。 包扎好了跟上来。 是。 去接小江他们去。 真倒霉，马给丢了。 我不也当步兵了？ 你的是给打死的，我是叫金彦忠抢去的。他要是没我那匹马能跑得了？ 我的水壶、饭包袋都在上头，还挨了一刀子。 嗨，干革命嘛，还能怕流血？ 我又不是怕流血。松开我吧， 我扶着你走得快点。 我又不是豆腐渣。 把枪给我，别逞强了，看你脖子。 脖子怎么了？不还连着脑袋了吗？ 脖子要跟脑袋分了家，你还能说话？拿来给我，给我。 不， 班长一个人在前边拿，给我。 班长的马， 小将，不会的，班长要出了事，老黑妞绝不会离开他的。上马吧，这是来接你的。 此时金叶中终于追上了另一个匪徒。 别打，是我。 那小子叫你干掉了， 刚才你一个人想往哪儿跑？你 我 没我，你找谁去？ 刚才那种情况我知道你有办法应付得了，再说你已经 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呀，坏了啊！ 这时金野中发现他们的水袋被打漏了。 哎，快把它扎起来，这下子我们的水更少了。 哎呀，怎么办？他们还盯着马蹄印子一个劲儿的追呢。 一定得甩掉他们。 怎么甩呢？ 反正你的马也不中用了，干脆给他一刀。 宰了他？ 不，给他一刀，叫他自己跑一条马蹄印子。哼，让他们追吧。 果然钟班长三人发现了两行马蹄印。 班长，咱们分头追吧。 不，别上敌人当。 班长，前面有敌情。 在哪儿？ 那道沙梁有个黑点，一晃没了，一定是敌人。 你别眼花了， 我看他清清楚楚的，顺着这条马蹄子追啊，准没错。 别跟。 没错，班长。 李玉根冒失地追了上去，结果看到了金野中刺伤的那匹马。 我们追错了，敌人从另一面跑了，另一条马蹄印子才是他们的去向。 李玉根， 李玉根看到自己上当了，骑上马就要沿原路返回去追。 过来，下来。你还有点劲， 可我， 你这么莽撞行吗？谁不想一下子把金叶中给逮住啊？ 不赶紧顺着马蹄印子追，现在还等什么？ 李玉根， 敌人牺牲这匹马，把它放到这儿来，为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引到这儿来。我们要回原路追，敌人不是把我们甩得更远了？ 而金叶中此时正在洋洋得意。 别看了，放心吧，追不上了。 钟班长开始和李玉根、小江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情况是这样，敌人从这么了，我们在这儿该怎么办？ 那我们从这儿插过去。 对，直奔西南。这片大沙漠东西有1000多公里，敌人只有这么走才能越出国境。我们顺着这个方向追，会碰到俄博白谷区水井站。 水井站，班长，我把敌人的水口袋打漏了。 敌人没有水是出不了沙漠的，咱们直奔水井站。 钟永胜等三人在酷热的风沙中忍着伤痛和饥渴，夜以继日的紧追不舍，他们仅有的一匹战马也累死了。 好马， 这匹马跟了我不少年了。没什么，就凭我们解放军的腿还怕追不上敌人？我们可都成了步兵了。 而金野中此时也和另一个匪徒打起了嘴仗。 咱们就剩这点水了， 我渴得受不了了。 你不是已经喝了吗？你 我那叫喝。 别不知足了吧。 姓金的，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了。 你跟谁说话呢？你， 我跟你，什么都得听你的。我的队伍叫你拖到东，拖到西，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剩下。这会儿我喝口水还得听你的。 你想干什么？你可别自找绝路啊！跟我走，亏不了你。 班长三人累极了，小江还发起了高烧。 哪儿来的水呀？ 怎么样？很烫啊，怕顶不住了。 小江，小江， 我刚刚做了个梦。 什么？ 我梦见一片西瓜地，那儿的西瓜可真大呀，真甜呐。我一连吃了好几个，水多极了。 哎，早知道不叫醒你了。 你要再晚叫我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带两个来，多好啊！咱们走吧。 嘿，吃了西瓜劲儿也足了。好，咱们走。 小江，真行啊！ 小江，别净想西瓜了啊！到了水井站有你喝的。 到了水井站，咱们非喝上它几桶不可。 对，到了那儿，咱们。小江，小江， 小江， 小江还是倒了下来。 不要紧的， 水，水呀。 班长， 啊， 我们走了五天了吧？ 是啊。 水井站到底什么样？ 牧民不是说有三根黑石柱子吗？ 那我们走的方向对吗？ 对的。 那怎么一直 又沉不住气了？ 班长，你不急吗？你得看看眼前的情况，水井站今夜中都没有影，小江又 怎么了？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枪一响照样还是个小老虎。我看你呀，害怕。 怕谁？怕金野中？ 金野中不可怕，你怕沙漠。 什么？你是说我怕困难？ 是的。我的好同志，我们眼前是有很多困难的，找金野中就像海底捞针一样，可我们一定要找到他。革命要是没困难，要咱们党员干什么？啊！ 班长，我绝不能拖累你们。你们先走吧，我会跟上来的。我就是爬，也要跟上你们。 不，我的好同志，我背你走。 不，我自己走。别， 班长，走，沙漠怕我们。 钟班长他们能捉住金野中吗？

对的。 那怎么一直 又沉不住气了？班长，你不急吗？你得看看眼前的情况，水井站今夜中都没有影，小江又 怎么了？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枪一响照样还是个小老虎。我看你呀，害怕。 怕谁？怕金野中？ 金野中不可怕，你怕沙漠。 什么？你是说我怕困难？ 是的。我的好同志，我们眼前是有很多困难的，找金野中就像海底捞针一样，可我们一定要找到他。革命要是没困难，要咱们党员干什么？啊， 班长，我绝不能拖累你们，你们先走吧，我会跟上来的，我就是爬也要跟上你们。 不，我的好同志，我背你走。 不，我自己走。别， 班长，走，沙漠怕我们。 钟班长三人终于看到了水井站。 听见没有？马叫。班长，快来看，三根黑石柱子，水井站。 水到嘴边也得忍着点，金野中一定在里边， 我们冲过去。 不，这是一片开阔地，冲过去对我们不利，想法把它钓出来，要逮活的。 哎，起来起来。 嗯， 走了。 嗯。哎呀，什么？你看。 而金野中也发现了他们。 咬得好紧呐、啊！妈的，别叫你， 咱们赶快走吧。 不行，这三块病不去掉，咱们就别想跑出沙漠。 突然，他们三人都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沙漠中。 哎，我看呢，用不着浪费子弹。 不，再看看动静， 趁现在把他们干掉算了。 慢着，别使他们调虎离山之计。等天黑了再说。 我看这三个家伙真的完蛋了，咱们别耗了。 不，还是小心点好。也好，现在就动手。你从这边过去，我从那边过去，咱们给他来一个。 嗯， 去吧。 敌人向他们开了枪。可是等他们走近一看，才发现上了当。而金野中再次逃跑。 走， 哎，跑了， 跑了。喝完了追，你们先喝。 没灾没病，你叫什么？干什么？走！ 我渴，我要喝水。 把嘴张开， 走。 哎呀，我走不了了，你们干脆让我死在这儿算了。哎呀， 好，我把你的手脚都绑起来，让你死在这儿。 这个匪徒一听，立刻爬起来继续朝前走。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里依然是带给您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 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电影《沙漠追匪记》的录音剪辑吧。钟班长等三人押着一个匪徒继续去追赶金野中，但这时他们遇到了风暴，当匪徒要逃跑的时候，李玉根击毙了他。 刚走不久，咱们追。 这时连长也率领着大队人马前来追寻他们。 找到什么没有？ 报告连长，周围都搜索过了，什么也没有。 啊，根据这些子弹壳判断，钟班长他们肯定在这个水井站和敌人接触过。今天是第七天了， 昨天那么大的风，现在他们会在哪儿呢？ 是啊，不管怎么说，金野中肯定还被他们盯着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继续搜索前进。 是。 钟班长三人仍然徒步追击着金野中。 小江又吃不住了。 你怎么样？ 我不要紧，还能背他呢。 不，背怕是不行啊，咱们扶他走吧。 担架 用它抬着小江走吧。 可是在战斗中已经负伤的钟班长也有点吃不消了。 班长，班长，班长，小江，小江，小江，班长，班长，班长，小江呢？小江，你没摔着吧？ 班长，你怎么样啊？ 我刚才眼一黑就倒下了，不要紧的。 不能因为我把你们都拖垮了。我能走，我自己能走。 小江， 哎，我要走。 小江，不，小江， 小江， 小江，你不能走了。 你们也不能再抬了。 不，我们歇口气劲儿就足了。 别说了，咱们都是几天没吃没喝了。我看见你们抬，我心比刀割还疼啊。你们先走吧，让我慢慢的跟上来。 那怎么行啊，只要我们有口气也得抬你走。小江，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一块儿去追敌人。班长，你看。 这时天空中出现了很多盘旋的老鹰。 前面要是没有东西不会有老鹰，很可能是敌人。 班长，那你们快走吧。 你也一块儿走。 不不，你们先走。 小江， 不，班长，你们不， 小江，我是班长，听我的，躺下，走。 当钟班长三人艰难地爬上一个沙丘的时候，钟班长首先发现了敌情。 有敌情。负了这么重的伤，怎么不说呢？ 班长，班长， 不要紧，不要管我，敌人离我们不远，快去追敌人。小江，你的秘密可以公开了吧？ 我还不够条件。 回去交给指导员，就是我同意小江。 班长终于倒下去了。 班长， 小江拿回了他的帆布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日记本，原来里面夹着小江的入党申请书。 班长的牺牲都是为了我。 他是为了革命。班长， 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小江，我到前面去看看。 李玉根和小江用沙子埋葬了班长。当李玉根翻过一个沙丘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已经倒在地上的金野中。此时李玉根和金野中展开了对攻。 小江要活的， 金野中仅剩一颗子弹了，他决定装死来欺骗李玉根。李玉根也没有子弹了。当他走向金野中的时候，金野中向他开枪了。 小江， 金野中还想逃窜，结果被小江拿枪挡住了去路。最后小江和李玉根终于活捉了金野中，而此时连长带领的大部队也及时赶到，他们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队伍。 是他们，快！ 好的，听众朋友，影片《沙漠追匪记》的录音剪辑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和制作人小强，制作丁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吧。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Thank you.